德国反帝论坛15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和南朝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，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对朝军事挑衅活动。